萧时清一怔，乔一帆可是现在连他们家事老板都有些揪心的人，现在过来了，这是要做什么呢？萧时清目光转也不转，盯着乔一帆一步一步过来，走到饮水机旁，拿杯倒下一杯水，随后反身，搁到了萧时清身前的茶几上，开口道：“前辈，喝水。”随后就坐回座位上了。 萧时清仔细思考了5分钟，实在是觉得乔一帆这个举动应该没有什么暗示，也没有什么问题存在的吧。恍惚间回过神来，正想说点什么，突然就发现整个房间里安静得可怕，极其可怕。那一下又一下发出的丁点声音，只从一个方向传来，叶修所在的那个方向。 是在弄银武了吗？萧时清下意识的就想去看看的，屁股抬起半截，这才反应过来这很不对，于是又默默的坐下，跟着所有人一起大气都不敢出一声，保持着这样的阡陌。千机伞的等级正在提升中。先不说部件的复杂程度。 单就用到的稀有材料之多，千机伞就超过了一般遗物。不过，这种更加过分的用料带来的并不是属性上的提升，而是这种古怪的种类变化。而要保重这种种类变化，部件的复杂程度自然是更过分。普通武器维持一个形状即可，哪像千机伞这样还有许多需要活动变化的部件。 哪怕是略有一些活动构件的枪类装备，也不像千机伞这样麻烦啰嗦。知道叶修现在要提升千机伞，明显训练室里提供了比魏琛提升死亡之手时更为安静的环境。萧时清不好跑到叶修那边去看，他坐在沙发上，能看到的东西就实在不多了。唐柔、包子、乔一帆三人是背对他的。 屏幕也被身体挡了个七七八八，对过的魏琛、叶修、陈果更是完全被电脑挡住，神情什么的完全看不到。萧时清唯一能看到的，只是站到叶修身边的苏慕城的表情。但苏慕城呢，只是认真的盯着叶修的屏幕，从他的表情中得不到丝毫信息。萧时清有点难熬。 出生吧，怕打扰到人家弄银武。人放他进来，没有阻着他，那是很给他留余地了。现在故意给人捣乱，萧时清觉得很下作，他做不出来这样的事。但就这么干熬着吧，他又不是和这些人一伙的，体会不到人家的焦急期待，跟着一起在这儿小心谨慎的，实在有些不自在。 不过说到底，萧时清为人还是算厚道，不自在也还是忍住了。行星训练室的沉默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，看到苏慕城突然舒展了一下眉毛，而后人挺了挺身子后，萧时清意识到，大概是好了。萧时清只是心里说话，那边陈果已经直接开口了：“好了。” 叶修应了声：“好了，只是部件的拼装已经全部完成了，但是有没有成功呢？”叶修已经退出了装备编辑器，回到了游戏当中。军墨笑，物品栏，千机伞静静地躺在那里，鼠标缓缓移上，千机伞银色的属性一下子呈现在众人眼前。千机伞等级55。 攻速5，重量2.3千克，耐久23，物理攻击592，法术攻击592，体力加13，力量加13，智力加13，精神加13。属性到此为止，左边魏琛，右边陈果早已经探着脑袋在看了。看着属性良久，陈果才小心翼翼地问了句：“成了吗？” 如果说提高的话， 从基础的物理、法术攻击属性，再到四维的提升，都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陈果知道，千机伞在45级提升到50级时有一个显著的变化。原本只是像白板武器一样，只是普通攻击数据，而到了50级时，突然就多出来个四维增加。谁知道这55级的提升是不是也该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呢？只是维持了原貌上的提升，是不是成功呢？ 目前还不错， 叶修这样答了一句。不过千机伞的检查可不是到此为止的。君莫笑退出了竞技场，到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状态，千机伞装备到了手上，一抖毛形成。叶修飞快地看了一眼，千机伞已经又是一变，形态继续变化中。变变变变变，囊括六个职业系的武器形态，千机伞都已经展示了一番。叶修紧绷的神情终于放松下来了。 成了， 叶修说。 帅， 陈国重重地拍了下桌。 只是55级呢，低调， 叶修笑着。 但你说过55级你没有可参照的资料，必须靠自己去搜索，风险必然很大呀，现在一次成功难道还不够帅？ 陈果说。 如果接下来所有的阶段都能如此提升成功的话，再说帅也不迟， 叶修说道。55级的提升固然值得欣喜，但叶修很清楚，这只算是一个脚印而已，装备的终点是70级，在没有达到70级这个终极的程度之前，一切都是浮云，毕竟现在还只是55级而已。魏琛的死亡之手已经达到了65级，放在其他装备上这等级已经可用，毕竟60级的银装属性可比70级的橙装，在现在的荣耀职业联盟中，还有不少战队在不少装备部件上没有研究出合适的银装，暂时用着网游中合适的橙装。不过这是说橙装，要说到武器的话，那却有一些不同，因为角色的攻击属性，武器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重，武器所带来的实力提升绝对是所有装备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，而且是不一般的高，所以网游中好武器的价格总是最高的，职业圈中战队研究银武时优先考虑的也是银武。说所有装备，那即便职业圈中用橙装的还是不少，但如果只是局限在武器的话，还是用橙武的话，那就是少之又少了，除了一些特别的，有一些银武都研究不出的属性的橙武，例如目前斩楼兰所用的斩风，绝大部分橙武在职业圈中都已经没有存活的空间了。65级的银武相比起橙武来说价值还是超过的，毕竟拥有更加合适选手的角色的属性加附。但是由于职业圈中几乎已经是人手70级的银武，你拿个65级的银武去，附加属性再好，整体上却还是输给了对方。所以其他装备到了65级就可以一用，毕竟有不少角色还是用橙装的，70级也不如65级的银装。但武器的话，65级拿到职业圈里却是上来就输给对方一头的。55级的千机伞提升成功，让叶修松了一口气，但他高兴的主要还是这一阶段总算是可以定下谱了，再不用在这里有所浪费。要说价值，55级的银武还远未够，60级、65级、70级还等着他呢。有关这些等级，叶修当然也有过思考，但现在方案还未成熟，材料也没凑齐，眼下想急也急不成。这一步成功后，叶修就已经退出了君莫笑，靠在座椅上好好休息了一番。刚才在编辑管理器里的操作也耗费了他好多精神，比指挥四公会和张新杰对抗还累， 实在是因为这操作非常非常关键。沙发上坐着的肖世钦早听的这边说已经成功，看现在是叶修已经是彻底放松的状态了，也是站起身来一笑， 成功了，恭喜啊。你都听到了吗？才55级，不值得恭喜。 叶修说， 一步一步来嘛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 肖世钦倒是会说话。 嗯，说的有道理啊。 叶修夸了一下，随后站起身来朝肖世钦那边走去，才算是正式开始招待。开口就是表示关心的，废话之极的废话。 在家是待的还习惯吗？ 刚来适应中。 肖世钦笑笑说。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尽管说。 前辈太客气了，一切都挺好的。 挑战赛面对我们有没有信心啊？ 肖世钦有点无语。是的，全明星出身，也算是一支强队的队长，这会儿被叶修问得有点无语了。实在是因为无论让任何人来看，有没有信心这种话，也该是高位者问低位者的吧。真以在联盟中的身份地位成就论，肖时清是低位者那没问题，但现在两相比较的是队伍啊，星星战队和加士相比，无论如何也不该是个上位者吧。但现在人偏偏就是这样上位者的口气在问肖时清话，这让肖时清如何答？ 还好。 肖时清无语了一下，最后这种回答将他的尴尬显然无语。还好这种措辞可以当作是其实不好，但我勉强说好，也可以理解成是真的还挺好，反正就是一种敷衍了。 要输给我们的话，那可就大大的糟糕了，到时你怎么办啊？你来加试可不是想着一直玩挑战赛的吧？ 心理战，这是心理战，是在给自己制造心理压力。肖时钦心下非常非常明白，但是这样直接被问到，却还是情不自禁的有点慌。其实他和加试的合同最终敲定的时候，加试已经出局，所以最终双方的合同只有一年，这一点对外没有公布，自然是对加试如果不能重返职业圈的一种防范。但是现在肖世钦不好拿这个来回答呀，这样答的话会显得自己对于胜利没有信心，真是难办啊。